长得人又浑身痱子啊！ 起痱子验不着我吗？到了咱奶奶不许开窗，给你了。 你去一趟， 你看这黄瓜干嘛？ 我这困着呢，我你去， 我不去。 你去哪儿？ 树德， 哎， 哭了。 树德，你说这孩子哭得这么厉害，你们俩怎么也不张罗 我呢？让美人他们 都老了。 别啊，把孩子抱我那屋去，我那屋凉快。 咱们谢谢你们的吗？ 哎，谢谢，谢 谢。我也去。 你干嘛去？ 哎，看乡下。 站 起来！我踹死你！奶奶，我爸他要踹死我。 居委会温主任拿了一块写着"迎亚运"的小黑板，往树上挂去。 老何 啊， 来，当把手。 哎。哎呀，来挂树上，这儿都合理 了。 行 的，不能往这棵树上钉钉子啊。 妈，没钉钉子，您没瞧，这不是拿绳拴的吗？您回去吧。 没钉， 快点走，快点走。 哎呦，怎么了？眼了？ 我眼了。 来，快坐下。哎呀，你别拿着脏手揉。 德利啊。你把那石头石头，你待着也是待着。 甭管了， 哎，你别管着我这事儿。睡了吗？ 没有，还在里呢。 上我屋去，我拿眼药水给你冲冲，快点。 给我冲冲。 哎， 走，拉着我。拉香，拉香。 一对老不正经， 吴婶儿，这又高了谁呢？ 温家那主儿跟老何呀，你说都快60的人了，还谈情说爱呢，还有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你没瞧见呢，俩人刚才呀还交换手绢呢，都快成甜水跟香草合不定情了，真恶心。 这有什么恶心呢？黄昏恋嘛， 还恋呢？都土埋半截了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 那你就当没看见算了。 嗨，这个呀，也就是一个院住着碰上了，瞧个哈哈的。 报纸来喽！报纸， 王大妈， 哎，又给石家送报来了。见天儿给他留一张，他不去取啊，我就给他捎过来。 大妈，哎，又麻烦你给送来，你看。 捎带脚，大兄弟。 哎， 今天报上可有好事儿？ 是吗？ 市长进危房区了。 哎，什么事儿？我查查。哎，市长，来来来，全长， 怎么回事？ 市长啊，到德保危房地区去视察了。我说，看到箭头啊，解决危房问题还有盼儿。 有啥？ 有盼儿？ 视察管什么呀？ 喂，这就叫做信息。有这头一步，就不愁他不走第二步。 您慢慢等着这第二步吧。这人 今年59了吧？ 哪儿啊？那是虚岁，我实岁啊，才57。 哟，才比我大1岁半呢。 啊，不大，我生日小，腊月30的。 你就知道贫。 哟，美人，孩子睡着了。 哎，睡着了。 啊，我不带了。 何吉接着修理平板车，吴学禄走到跟前，一抬头看见了树上的小黑板。 为了这行配合的够及时的， 早该宣传了。这亚运会啊，在咱们北京召开啊，还真不简单，得好好宣传宣传咱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啊。 迎亚运树新风。哎，何师傅 啊， 还缺仨字儿。 缺哪仨字儿啊？ 盖新房。 哎，老吴，开哄是吧？你说这树新风跟盖新房这挨得上边吗？这个 那怎么不挨边啊？他树新风也得有条件，不是？就咱们这旮旯胡同10号院，屋里屋外连声都转不开了，还树新风，我看都不透风了。哎，何师傅 啊， 您张嘴闭嘴就是优越性，优越性，您比我门清啊！咱们这旮旯胡同，这是道光年间的兵营 啊。对， 这老槐树可以作证啊。 是是是，